科學新知同大家見面啦，嗱就無可避免啦，就係呢個疫苗新即係抗疫新知啊。咁而家嗰個狀況咁樣嘅，即係喺我哋做嗰陣時候咧，就嗰、那個南歐嗰個意大利啦，同埋西班牙嗰個咧，就開始穩定，稍微穩定落嚟啦。 嚇、啊！其實個穩定嘅意思都係講緊嗰個係增幅減低咯，即係佢仲係即個上升就有一個減慢嘅趨勢咁解。 係啊，嚇！咁我哋以前睇統計學，我哋都係睇咗呢個，即係從呢個咁嘅趨勢去預測往後嗰一個兩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咧嗰、那個擴散嘅狀況係點樣啦。咁另外咧就美國同英國就即係開始相當之嚴重啦，嚇！咁就慢慢似乎都走翻去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嗰個狀況啦。咁其中一個我哋都不斷提及咧，就喺歐洲之中咧，就以德國咧嗰個處理嘅情況最即係較為理想啦。咁無論係感染率佢哋都高嘅，但係個死亡率係低其他國家相當之多啊。 因為而家講呢一刻講緊咧，就係上到去十萬呢個數字嘅感染嘅國家咧，你都數到有西班牙、意大利嚇，跟住就係美國咁嘅樣。咁其實德國都上到十萬噶啦，其實應該如果節目呢一刻嘅話就嚇。咁但係佢嗰個嘅德國嘅死亡率零零舍舍咧，就低到去1.5% 嘅啫，暫時嚟講嚇。 咁即係而家好多嗰啲人其實都想，即係科學家其實都想嘗試用一個社會學或者科學嘅方法去解釋成件事啦。咁我哋都要覺得有站喺呢度提一提嘅，就個原因好簡單，就係話，喂，如果譬如話我哋都即係想嗰個情況稍微理想少少，咁我哋係咪要即係參考德國嗰個經驗咧咁樣？咁德國首先佢嗰個醫療制度，即係嗰個公共醫療制度係相當之完善嘅，啊呢個因為係維持咗成百年嘅啦。咁咧就其中一樣嘢，佢哋覺得係統計上，即係喺嗰個預防方面嗰、那個優勝嘅地方邊度咧，就係佢檢測嗰、那個數量相當之大啊，同埋好快咯。佢係快到就係初頭嗰、那個即係歐洲擴散嘅時候，佢已經有一個已經出到。一個好簡單嘅 formula 就係嗰個測試嘅 test kit 啊，係點做出嚟嘅，而且係公布咗出嚟嘅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公立嘅醫療系統有咁嘅條件咧，去做一個好廣泛嘅測試。咁呢個測試就好得意嘅，佢就唔係逐個人逐個人做，佢係每十個人做，即係十個人將佢哋嗰個唾液就擺喺同一個容器入邊。咁一測試嘅時候咧，佢如果有嘅話，咁就知道喺入面即係嗰個畫型都有幾高。咁如果十個都冇嘅，真係放曬十個人㗎嘛。咁文書就呢個方法係嗰個測試嗰個速度相當之快。咁喺美國嗰度呢就好大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連測試嗰、那個即係邊人有測試邊人冇測即係唔測試都出現咗大問題。因為譬如冇買醫療保險嗰啲人呢，佢直情唔敢去測試，因為嗰個費用相當之昂貴。咁收尾個總統就即係猶豫咗一小時間之後，佢先話：啊，全部可以免費測。但問題就係你測咗有之後點處理呢個問題呢？又去到爆煲喎，又做唔到喎。其實我哋而家香港，我哋都差唔多接近有類似嘅情況咧，就係、是、測試咗有之後呢，因為公立醫院嗰個床位唔夠啊，咁好多都開始即係入院嗰個速度比較延遲啦。我唔知你今日有冇聽到個消息啦。就一個尼泊爾裔嘅就測試咧點樣就係、是、嗰、那個仔中咗， 但係送嗰個老豆入醫院。 你聽到呢啲你真係，唉， 即係你始終就係話人手操作嚇，咁啊會出現嗰個混亂啦，即係更加唔好講嗰個喺檢疫嘅時候嗰個追蹤系統啊，即係所遇到嗰啲 technical problem 咁啊，咁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可以睇到啦，就係頭先台長有提啦。德國咧，佢喺嗰個嘅硬件嗰方面嘅準備咧，其實相對嚟講，比起即係我唔敢講係咪即係絕對係世界皆無，但係起碼喺相對你一同其他歐洲國家嚟比咧，咁佢哋的而且確係準備比較充足啲嘅。而家講緊咧，無論法國啊、西班牙呢啲國家啦，咁佢哋講緊個感染數目即係上萬人嘅時候啦，咁自不然對於嗰個嘅 深切治療嘅儀器嘅要求亦都非常之，即係嗰個需求非常之大。咁我哋上個禮拜講到嗰啲呼吸器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其實就係、是、即係原本講緊根本係即係法國而家自己都完全唔夠用嚇。咁、但係似乎喺德國嗰度咧，佢嗰、那個預備同埋嗰個突然之間調動嘅產能嗰度咧，就可以比較快嚟到滿足到個需求啦。即係所以無論係喺嗰個預防啊、治療啊呢兩方面咧，咁純粹由一個公共衛生管理嘅角度嚟講咧，咁大約可以理解到即係德國嗰個數字點解暫時嚟講相對係偏低，即係嗰、那個死亡率嚇，佢確診數字都高，但係正正因為好早能夠捉曬啲人出嚟嚇，咁、但係亦都相信係個治療嗰度係會有啲成功嘅地方嚇，咁、但係呢度都要補充一點就係、是、咧。暫時嚟講，相對比較早嘅時間去睇呢樣嘢，因為而家其實講緊成個歐洲嚟講咧，嗰、那個疫情數字都仲喺嗰個上升嘅軌跡嗰度。不過就只不過睇到佢個上升軌跡咧，就應該就已經脱離咗嗰個叫做幾何級數上升嗰個階段啦。 係 就開始去收慢咗一個比較緩慢增長嘅階段。咁亦都係用翻即係嗰個數據模型去演示翻咧，就係而家預測緊喺美國嘅例子嚟講咧，應該係大約11日之後咧，美國嘅疫情就會去到頂咯。 係啊，即係 hopefully 係咁樣，即係我哋希望嗰、那個、那個 pattern 咁。但係問題你而家唔知道仲有冇第二波或者第三波啊嘛，係嘛？即係香港嗰個情況就係、是，譬如話我哋節目出家日，就民主就武漢解封啦。咁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其實我哋而家都唔知嘅。但係咧，我諗德國嗰個經驗應該好值得參考。意思就係話，佢喺地嗰個譬如social distance 方面咧，佢哋係好清晰嘅。個政府叫佢做，佢哋就會做噶啦。嚇、啊，咁呢個係即係其他歐洲國家佢哋比較難去仿效嘅問題咯。咁至於頭先你講話嗰個呼吸器咧，就算如果你爆得勁嘅上嚟咧，其實我估德國自己都唔夠。但係問題而家佢哋可以係輸出嘅，即係佢有能力輸出俾其他國家。咁、那個原因都係老生常談啦，就係、是、病向淺中醫。佢喺淺嗰個時候介入咗呢個情況，就令到好多人佢唔需要用呢樣嘢咯。啊，咁而家我相信喺你都會知道咧，就係、是、英國嘅首相。Boris Johnson 咧都入咗 ICU 啦，咁我相信呢個對英國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警惕嚟嘅，就係、是、一個咁即係政治上咁重要嘅人物，佢都中咗招啦。咁大家有乜理由仲唔去快快脆去實即係根據個政府個指示去做咧咁樣？咁另外一樣嘢，我哋覺得係相當之痛心嘅就係、是，譬如話我哋喺呢個節目，我哋已經曾好早講到呢個戴口罩呢、這個防禦嘅方法啦。咁但係世衛係到近排，或者美國到近排仲喺度，即係世衛就已經講咗啦，即係一個正式嘅肯定啦。但係美國嘅部分嘅州都動作仲喺度猶豫緊咯。 嚇、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去即係今集去資料搜集嘅時候，我都覺得好有樣嘢，真係覺得都好零零頭嘅。咁講得科學新知，梗係想揾啲懶高深嘅料同大家曲高和寡一下㗎啦。但係咧，竟然咧就俾我大量揾到咧，就係、是、今個禮過去咧禮拜消息，原來就係、是。係無論喺世衛層面，又歐美層面咧，終於呢一個咧戴口罩係可以減緩疫情，係叫做佢哋終於話咧科學地實證到啦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咧，即係等於你搞完一大輪嘢，死咁多人，終於阿媽係女人咯。係 啊，咁呢個即係 嚇你俾香港人睇到又冇乜意思啦。即係呢啲又係咪？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你睇到一個 point 就係話呢啲人收好多錢，又處於一個咁有權力嘅地位。啲人係聽佢講嘅，咁係講一啲咩垃圾出嚟，咁呢個咁嘅組織係咪應該重組咧？咁呢個係我嘅疑問嚟咯，咁但係即係我哋人微言輕啦，我哋只能夠喺香港發下牢騷啦。不過咧，即係我相信大家如果稍微理性少少咧，就唔好講話咩嘅防範措施一定要去做，而係話你自己首先要搜集個資料，再跟喺資料上邊你自己去衡量。即係誰對誰錯係嘛？要用時間同埋你嘅經驗去評估呢啲咁嘅資訊咯，就唔好一聽到就話哦邊個講就係、是。其實而家呢個情況係喺十二月嗰陣時候，大家已經喺香港，特別喺香港啦，其實已經有一定嘅警惕喺度嘅。即係如果你唔信，你可以聽翻我哋啲節目㗎。 即係十二月嗰陣時，其實我哋對喺武漢發生嘅情況，我哋已經相當之關注。 係，咁即係呢樣就即係多得大家係即係冇忘記到以前十幾年前嘅教訓 嚇，教訓咯嚇。 咁亦都對於即係周圍嗰、那個對於周圍地區嗰個唔警惕呢樣嘢，我哋非常警惕。咁啊，即係所以而家暫時嚟講，目前都仲係睇到台灣、香港都係壓得個數字相對比較低，而且就係香港就係更加典範嘅，就係話喺嗰個政府都未能夠積極地去有效政策去幫助即係。佢哋本地居民嘅時候，個居民靠自己嘅力量去抗疫啊，能夠做到呢個成績，咁就好難得啦。其實就 咁，但係而家即係我哋翻嚟香港嗰個情況啦，就嗰、那個數字都係每日即係幾十或者廿幾或者幾十咁上嘅嚇。 咁而家睇到其實慢慢會睇到就係嗰個出院數同個入院數就呢幾日就睇到開始不相伯仲啦，即係因為就譬如第喺嗰個三月中嗰、那個第二波開始湧入嚟高峰嘅嗰批首批患者咧，應該都係大約呢個時候咧，就都開始陸陸續續出到院啦。即係你計翻個期間咧，就係由三月中到而家係四月嘅上旬嘅時間。咁其實咧就好典型嘅，因為而家呢個病係講緊咧。一般個病期嘅中位數咧，係即係你考慮曬所有年齡因素咧，大約就係二十日左右啦。大約就二十日左右。咁所以如果你話係由嗰、那個開頭三月中確診嘅咧，咁陸陸續續就會係而家會出院嘅。咁當然如果而家已經控制得到個新增數字唔係多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可能再過多一個禮拜時間，我哋就會睇到真係香港呢一個嘅疫情數字就見頂㗎啦。 即係呢個係喺呢一波啦，喺呢一波啦，我哋唔 淨係睇呢一波啦，假設再冇其他外來大量輸入啦， 係啦。咁即係你自己如果用翻你嗰個統計學嘅知識，你睇嗰、那個即係呢個 curve 係咪已經而家係我哋到咗嗰、那個差唔多到即係歐洲嚟講到咗個頂點。 歐洲同美國都好啦，咁頭先有提過美國應該仲要等多十日到啦，十一日左右啦。咁其實歐洲嘅情況，我估亦都係其實係差唔多、可能就快嘅。咁你都係講緊七日嘅時間，咁就去到個頂嗰度 嚇。但呢個頂點嘅意思係咪話，因為佢有頗大部分嘅人已經係感染咗有抗體入邊咧？ 唔係，完全唔係呢回事嚇。咁因為就算你講緊武漢咁嚴重嘅話咧，佢而家講緊成個武漢嘅 population 咧，得4-5% 嘅人有抗體嘅啫。你其實如果以呢隻病嚟講咧，你起碼都要講緊60%或者70%嘅人有抗體咧，先至個疾病冇咁容易去傳染嘅。咁所以而家見到嗰個疫情係減弱咧，純粹就係因為咧，佢哋喺呢一個兩個即係爆發嘅嗰一刻咧，就即刻實行咗一啲嘅強硬嘅措施。隔離啦，甚至乎我都更加應該係要人戴口罩啦，咁、另外開始減低呢一個嘅人喺社區上面嘅人流啦。咁呢啲措施一出咗台之後，再要等兩個禮拜，你就開始先見到嗰個新增嘅個案去係減慢咗咯。咁即係呢個病好麻煩、好貴嘅地方就係佢可以磨你好耐，潛伏耐，病期耐，而且個過程亦都係非常痛苦。對於社會資源消耗好大，傳染性高，高到一個地步咧。一個即係無聊消息啦，就喺紐約嘅 Bronx Zoo 紐約嘅上城，即係比較上城區，曼克頓最頂篤篤嗰個位咧，又有個紐約市嘅動物園嘅。咁入邊原來就發覺咧，有兩隻老虎同三隻獅子咧係染咗武漢肺炎嘅，就咳緊嘅。佢哋真係睇到， 即係我都係好難相信一隻老虎點咳法啊！ 即係獅子都喺度咳緊嘅。 咁而家呢個，咁係咪話動物都可以感染到咧？ 嗱，而家似乎個動物嘅感染，我諗最大機會就係由個人而嚟啦。因為你話如果以動物園嘅動物，咁佢哋自己冇所謂嘅社區接觸噶啦，咁佢哋最可能就同嗰個餵飼員本身有社區接觸嘅啫。 咁即係肯定個餵飼員都中咗啦。 系啦，應該就係一個人傳動物嘅個案嚟嘅嚇。咁但係又調翻轉，會唔會又翻變翻動物傳人個案咧？咁我唔敢講啦 因為而家喺兩個宿主身上都可以咁樣通行嘅話，雖然佢未揾到動物傳人嘅個案，但係你而家問我咧，我咁樣睇人可以傳到動物度咧，調翻轉頭動物都可以傳翻人咧，我亦都覺得唔係太奇怪。咁但係即係你要真係要走咗去個動物園嗰度，然之後好近距離去聞下老虎點樣咳，咁然之後中招咧，咁我諗呢個機會都相當係細嘅。首先你一般嘅觀眾同呢一個獅子老虎都有一個 social distance。 那個不輪到你冇 啊，係啦。 啊，我哋呢啲結束啊，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 好。